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的 北京music radio。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钢琴，你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没有工作，甚至觉得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平淡无波的成长也好，但是你无所畏惧，因为你在成长。每当我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都要这种感觉。 Nothing to fear， 无所畏惧。年初的这个星期，我想当我们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听到这段音乐，就有这种感觉，让我们勇敢的成长。无论你多大的年龄，即使你80、90，你还可以继续成长。心灵的智慧永远大于年龄。华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听到的是钢琴弦乐电子加上节奏的这段音乐， Nothing to fear， 无所畏惧，不怕跌倒，不怕失败，跌倒就爬起来。转换让我们的内心从无比坚强的无所畏惧到突然充满着柔情亲情，连心整个都觉得温暖而柔软起来。这里听到的是吉他与大提琴的对话。古琴钟爱其实为大提琴与吉他做对话的作品真的不是很多，寥寥几部，但是却是充满着无限的美感。 这是一位我们不够熟悉的作曲家，他叫约翰·弗里德里希·弗兰斯·布尔格缪勒，他是德国作曲家，也是钢琴家。他的父亲以及家族的包括弟弟也都是音乐家，他的父亲还在威玛戏剧院担任指挥，而他的弟弟也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可以说布尔格缪勒最著名的作品包括钢琴的教学25首练习曲，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3首夜曲，这是为吉他和大提琴创作的。布尔格缪勒生于1806年到1874年，而他也为歌剧像是《吉塞尔》创作过曲子，被认为是布尔格缪勒最常演奏的钢琴曲，其实包括有华尔兹，包括他有夜曲、波兰舞曲，另外还有创作歌剧等等，以及芭蕾舞剧。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其实是近来慢慢的受到大家推崇的一首夜曲，是来自于吉他与大提琴的深情对话。来听到吧。首先看到一般爱的话说，今天的音乐很适合这个午后，哪天不适合呢？阳光下的白鹭说，好喜欢这首吉他与大提琴的对话。还有看到胡雪迪旺，来自成都的 Sabrina 你好，还有叶子，还有樱桃小丸子 Mr. Lee， 珍珠小鱼，东面大海，会飞的老马 He， 还有我爱钢琴一班的各位好朋友，小鱼娘二班的说，美妙还是哀愁呢？小鱼娘说只听到了在这首作品当中的惆怅，我倒是觉得挺浪漫的。正在听说了无所畏惧，提神儿给力，明天病愈上班了，好得很快呀。听说最近这场感冒很容易发烧无力，大家也要多喝水。还有签到的朋友画板爱乐立本灯心荣二，还有曲振强 Angel 正在听怪灾虫，还有 Payton 2008，看看今天最早签到的是谁呢？ Nick F 依然是你，还有甲和山人秋水风神，你们三位总是排名前三名是吧？还有似水流年青云飘然 MJG。 布尔格缪勒这首夜曲分为三个部分，三首是挨着一起的，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慢板乐章，而一开始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稍微欢快一点的又充满浪漫气息的第三乐章。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一个人孤然闲行，有时会有朋友相伴，有亲人同行，有时也会遇到风雨，也会遇到彩虹。就像前面说的，我们依然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踏步抢险，无所畏惧的是对待自己的心灵。而且音乐感觉慢慢有了温度，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春的温度。虽然在严寒之时，这两天有点回暖，过两天还会温度降下来，但是现在是冬天，春天也总会来到。我们轰轰烈烈的会经过朝霞暮日，也会路过春夏秋冬，感受这首春的温度。熟悉的曲子演绎成了不同的风格，就像哈利路亚可以演奏成冷冷的春的温度，而钢琴中梦想的笃定的路可以通向远方，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音乐中琴弦波动的也是春的温度。允诗说，在滑雪当中听节目很爽，那一开始的无所畏惧已经让你觉得感受到飞的速度，对吗？允诗说，音乐像翅膀让我飘了起来， 而刚刚看到发了一张照片，陨石坐在这种缆车上，阳光透射的路面，影子映在白雪皑皑的唯一的地面上，有一种冬的启迪。听着这样的音乐，也可以浮想联翩吧。还有后来签到的一班的鹏鹏，你好啊。鹏鹏说，这音乐真像冬天飘扬的雪花，也像春天洒落着的雨滴。我们需要这样的音乐的滋润，这个冬天北京还蛮干旱的。这首曲子《春的温度》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天上的星星始终在那里，只是你不去看它。很欣喜我们没有忘记星星的光亮，哪怕只是微弱的光亮，也是一直守护着我们人的爱，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回到 Chris Body， 刚才一首哈利路亚，而这一首是很有名的 When I Fall in Love。此时的波提是在波士顿音乐厅的音乐会现场，我们来感受音乐家互相在开 party 的时候的那种音乐家的默契和温暖。古典流行双慢时段先到这里，五月感谢的收听，广告过后我们再见。这里听到的是 Why Fall in Love。 去的六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请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一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我们听到的一首叫做《无所畏惧》，在成长的路上踏步向前，无所畏惧。而其实一人独行，风景也独好，也会有迷茫，也会找不到方向，但是却无法阻止前行的脚步。让我们一起享受着路边的风景，这里是探险时间。是啊，这首曲子的名字《探险时间》，或者叫做冒险时刻。古典流行下半时段，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月。 上一曲子那么样的张扬，而这首曲子那么的控制内敛，音乐之间的对比真的很强烈，你感受到了吗？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卡拉蒂他的 F 小调奏鸣曲。上周介绍过几位意大利作曲家了，阿尔比诺尼、维瓦尔蒂，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都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而斯卡拉蒂呢稍微晚一些巴洛克，他1679年第一部歌剧《无知的过错》演出成功，当时住在罗马的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因为成为他的保护人，并且聘他担任了女皇的私人剧院的指挥，而斯卡拉蒂为剧院写了歌剧《真诚的爱情》。可以说斯卡拉蒂在那个时候他的个人身份还是挺多的，而且在那时候也是一言九鼎，他算是那不勒斯乐派歌剧的创始人，一共创作过115部歌剧、700首康塔塔，以及清唱剧、弥撒、金文歌等等。而他的很多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喜剧、历史传说。而他的音乐呢，虽然是晚于巴洛克时期，还有那时候的遗风，具有着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你听到，在他的这首奏鸣曲当中，也充满着浮调的音型。刚才的那首冒险时刻充满着张扬，而这一首斯卡拉蒂的奏鸣曲则充满着典雅内敛，你可以感受到巴洛克时期的那种花纹，那种特点。 不知道在这首作品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前行，同样都是前行的感觉，无论是刚才的那首现代作品无所畏惧，还是冒险时刻，而这首同样有着巴洛克时期的特点，同刚才的呢斯卡拉蒂的音乐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首感觉更欢乐一些，更世俗一些。他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约阿希姆匡茨，他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长笛演奏家。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他的长笛协奏曲，其中的作品第三乐章。约阿希姆匡茨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同也是其实过去的演奏家，同时很多也是制作家，像长笛这样，他也是制作家、音乐理论家，当然还是作曲家。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12岁的时候，匡茨开始随他的叔父，那叫朱斯特·匡茨，是他们的镇上小有名气的音乐家，来学习音乐。早年呢，他会多种的乐器，包括小提琴、双簧管、小号。后来1717年左右，匡茨开始跟随维也纳的采琳卡学习对位。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奥地利音乐理论家兼作曲家约翰福克斯的学生。所以我们听到匡茨的音乐也是有着巴洛克音乐的特点。他本身是长笛演奏家，因此他的音乐当中也充满着很多艰难的技巧，在当时而言。最近都很喜欢有距离的对比，像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是那样的严谨典雅，刚才匡茨的那首作品有着贵族沙龙的气息，而这首则是改编自现代的歌曲 Broken Wall。 The way he looks and where you go, I need to see his faceI need to understand why you and I came to an end. Tell me again, I want to hear. Who broke my faith in all these years? Who lays with you at night when I'm here all alone?Remembering when I was your own, I let you go, I let you fly, but do I keep on asking why? I let you go now that I've found a way. 一个现场演奏的版本，在波士顿音乐厅，歌者是我很喜欢的 George Graber， 小号是 Chris Botti。 起听这首 Broken Wall， 其创作的时候是根据拉赫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下行的和声而改编的，带来的灵感。Broken Wall， 破碎的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我觉得这些音乐都是有温度的音乐，也是我希望在这个冬天所带给你的。无论是刚才的那首 Broken Wall， 还是斯卡拉蒂，它有些清淡的音乐，但是无论怎样，都是用心来写出来的，都是有温度的。而这首曲子叫做 Horizon。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要到了，无论是有温度的音乐还是人生路，听音乐的风格和你走的路，我觉得都会有风格。无论是音乐中它的信念，它的支撑，我希望它一定一直让你微笑，让你在这个2018年的新年的时候，鼓起勇气，扬起风帆，在整个一年，一直要去远方，达到你的目的地吧。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我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